早已骤然失去，艳阳下，犹若灵犀，暗地两相通。心已痛，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。问何日方可再复见？云雾散处，终不再现，失去影踪。世事上